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预苦期是个悔改的期间，今天圣灰日就是预苦期的第一天，很清楚，就是在圣经里面，当你坐在尘灰里面，或者把尘灰撒在你头上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一个悔改的记号，一个悔改的表达。你就是因着你的罪而痛苦懊悔，但是呢，虽然整个预苦期包括今天圣灰日是要我们悔改，但是我们要记得预苦期的高峰乃是我主受难日。我们在预苦期的确悔改承认我们的罪，但是更重要的是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，所以上帝在预苦期每天都重新赦免我们这些罪人的罪。也因此，我等一下把尘灰抹在你额上的时候，我就会以一个十字架的形状来涂抹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赦免你的罪。那照样，今天在这段教会历史悠久、一直在圣灰日所用的福音书经文，从马太福音第六章，我们在这段经文一定会看到我们的罪，我们看到后也必须悔改。但是，甚至在这段经文里面，也有耶稣拯救我们宝贵的福音隐藏在当中。我等一下就会显露这隐藏的福音，但是我先简单地介绍这整段经文。可以说，这段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六、16到21节是个模范文章。我在美国读高中的时候，我英文老师告诉我们学生一个模范文章，就是很像今天这一段。这模范文章的大纲是什么呢？一开始你就是要很清楚说你的 thesis， 你的论点，你主要要讲的或者试着证明是什么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第一节。耶稣说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。若是这样，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。这就是耶稣在这整段的论点，他的重点，他主要要讲的。接下来，耶稣就举三个具体的例子来表达他的论点。啊，第一就是第二到四节，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做的为了故意让别人看。第二就是五到六节，你祷告的时候，不要做的为了故意让别人看。第三就是16到18节，你进食的时候，不要做的为了故意让别人看。那在每一个具体的例子当中，耶稣也说，你如果做这些是为了故意让别人看，你不会从天父上帝得到赏赐。好，接下一个模范的文章有这个论点例子之后，就最后就是要有一个总结，来再次地强调那论点是什么，再次地讲清楚作者主要要说的是什么。那么到了这里，我必须承认，严格来说，耶稣在我们经文最后的部分19到21节，他没有在做这个，他反而开始讲一个稍微不一样的题目。但是我想，为了今天的正道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把这三节当作前面整段的总结。那耶稣说的是什么呢？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反而要在天上积攒。那我们如果应用这句在我们今天的经文，我们就可以简单地说，我们就是不要将我们的善事行在 地上的人的面前，故意让那些地上的人看见，我们反而应该照着我们天上的父的旨意行那些善事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简单的总结。接下来我要谈一下这段所隐藏的福音，这福音就是在第一节啊，但是为了看得比较清楚，我们必须看一个比较合乎原文希腊文的中文翻译。那我在你们手上的经文单张上，就是最后印出新汉语译本的翻译，这是比较准确的翻译。耶稣说，你们要谨慎，不要故意在人面前表现你们的义，让人看见，这样的话你们就得不到从天父而来的奖赏。那关键的部分是，不要故意在人面前表现你们的义。那这句的含义是，你们已经有义，但你要小心怎么样把你的义行出来或者活出来。那这样你现在看到福音吗？福音是，你有这义，你已经是公义的。那当然，我们的义不是从我们自己而来的，不是从我们的善行而来的，这义乃是从我们外面而来的，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义。那你受洗的时候，上帝就给你穿上基督的义袍，像我穿的白袍，上帝就是因此称你为义的。你在基督里面真的是义的。那这刚好也是我们今天书信经文所强调的，哥林多后书5:21，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。是的，耶稣替我们成为罪，也可以说在那十字架上，他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也替我们受我们这些罪人所应该受的惩罚。他拿走我们的罪，但是他送给我们他的义，在他里面我们就成为上帝的义。这实在是太宝贵的福音。那这福音就是我们今天马太福音6的前提或者根基。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是公义的，现在我们就是要行出活出我们已经有的义。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使我们成为义的，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是，我们活出这个义也不是为了给别人看到，他们接下来也就给我们拍手。这就是耶稣在我们今天的经文所强调的。其实我们活出我们的义也不是为了，我们活出我们的义的动机不是为了从天父得到奖赏。虽然耶稣说，我们如果正确地活出我们的义，天父上帝他会给我们奖赏，但是我们不要做这些为了得到奖赏。我们如果是为了自己得到天父的奖赏而活出我们的义的话，这个就是一个很自私的动机，不是上帝所喜悦的。那么正确的动机是什么呢？我们现在就一个一个地看。第一，施舍就是帮助贫穷的。我们帮助他们的动机应该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的需要。我们帮助他们纯粹就是为了帮助他们，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，那我们就做。我们施舍不是为了得救，不是为了让别人看，也不是为了得到天父的奖赏。好，第二，祷告。我们为什么祷告呢？ 这也不难。我们祷告就是因为上帝叫我们要祷告，我们就祷告，并且我们非常需要天父上帝的帮助。我们祷告不是为了得救，不是为了让别人看到我们，也不是为了得到上帝的奖赏。好，第三，禁食。我们为什么禁食呢？是为了操练、限制、控制我们很多欲望的身体，也为了帮助我们，也给我们多一点时间可以好好地默想上帝的道并祷告。我们禁食不是为了得救，不是为了让别人看到我们，也不是为了从天父上帝得到奖赏。那么预苦期的问题，圣辉日的问题是，我们有没有这样做？首先，正确地施舍，正确地祷告，正确地禁食的前提是什么呢？我们有在做这三样，我们在施舍，我们在祷告，我们在禁食，但是我们有在做吗？常常就是没有。我们的罪在这里就已经被定到了。那接下来，当我们还是有在做的时候，我们的动机是正确的吗？可惜我们常常就是像耶稣所说的一样，我们活出我们基督徒的义，就是故意为了让别人看到。我们多么希望别人看到，如果没有人看到，我们很失望。如果有人看到但是没有夸奖我们，我们也失望甚至生气。你现在能不能想出你所做的一个好事？或许是教会里面的服事，或许你服事你的家人，或许是其他的。那你是不是希望别人会注意到？其他教会弟兄姐妹们，其他的家人，或者其他的人，如果有的话，就是很自然的。因为我们这些亚当夏娃堕落后的人，我们自然就是罪人。求主怜悯我们。天父啊，我们承认我们是有罪的，求怜悯我们。预苦期就是要我们这样向上帝呼求，圣辉日就是要我们这样向上帝呼求。感谢主，天父上帝听到了。请现在听诗篇32篇的话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。但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，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感谢主，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，因为他替我们成为罪，上帝就赦免我们的罪。这还是预苦期最重要的信息。耶稣在我们经文最后的部分说，我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乃是要积攒在天上。天上上帝的居所就是真正财宝的地方，圣子上帝本来也就是从永远都住在那里。但是可以说，他看到我们这些罪人，在地上的罪人，他看我们的时候，他看我们是他的财宝，因此他就离开他天堂的荣耀，来到这地上，来到十字架上，为了获得我们。这很奇妙，这也就是耶稣所讲的那个比喻的意思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 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，买这块地。耶稣的确变卖了他的所有，在十字架上他什么都没有，连他的天父完全离弃了他，但是他这样替我们成为罪，就是为了赎买我们，为了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财宝，一个无罪的、没有瑕疵的，在他里面完全的义人。预苦期圣辉日要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，预苦期圣辉日要你悔改，重新向上帝承认你的罪。但是预苦期圣辉日更要你知道，更要向你重新宣布这个事实：耶稣基督为你死，耶稣基督赦免了你的罪，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个100%的义人。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